冷风多情，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如情，誓言下落不 这里是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FM。 是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 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五啊，眼看着就到年末了，那现在各大卫视呢也在筹备着跨年晚会，可以说又有很多艺人啊，比如说小鲜肉就开始忙碌了。但是黄子韬呢，今年首先是在机场突然晕倒，那接着又因为身体的原因缺席了新片《铁道飞虎》这个路演，那也让很多网友就担心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呢他今年就已经确定了无法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虽然有一点遗憾，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好好休息一下吧。OK， 那音乐快速路呢也要开启全新的一天，来自谭维维《达子的春天》。 最美的微笑，预备给谁看到？不追求时髦，随心就好，属于自己的调调。虽然爱情一直没讯号，同样频率的他我还在寻找，但是我从不烦恼，想飞上枝头的鸟，身旁围绕一大套，烽火为你骄傲，有幸福才可靠，真心就不怕没人要。与其浪费时间在琢磨外表，不如赚钱养老。我的想法我自己主导，以前都仅供参考，偶尔对孤单发发牢骚。我的故事里还差一位主角，期盼恋爱的预兆，想飞上枝头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走更长的路，你就是我的旅途。都是因为你，我一直漫步，想要跟你一起走。

意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最近吴克群呢，他推出了新专辑《人生超幽默》，第二波主打歌是《孤独是会上瘾的》。前段时间也是曝光了，他说他耳朵失聪啊，真的是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多明星朋友啊，都是为他送上就很多关心关怀。那作为喜欢他，其实他私底下也是非常喜欢帮助别人处理问题的大哥，反而呢是在自己最需要救援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开口，所以说他最近呢总是夜夜失眠啊，也找不到人倾诉，但是并没有患上抑郁症啊之类的。那这一次的 MV 当中呢，吴克群他拍摄的时候就猛然的从杯中走过来，那想到当时写下这首歌的心情与情境啊，就当场就泪崩了哈，一度停机。那这首歌 MV 将于30号正式首播，也就是今天。其实还是蛮怀念，还是很想念，在他刚出道的那时候，那种非常积极阳光那种感觉，一起来回顾一下吧。来自吴克群，《将军令》。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的威信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军追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乐天使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stomp the music, the music.突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那生活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些或者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儿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有良好的表现，让别人也喜欢你。但是有时候生活总会跟你开一些玩笑，就比如说碰到不喜欢，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你遇到你不喜欢的人喜欢你，哎，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啊。欢迎来到我们官方微信 DJ 下划线 YP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依然会送上好音乐张会门票两张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同样可以搜寻我的新浪微博 ARRY。 OK， 好音乐继续，机会不容错过哦。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写完的字，独奏的离愁词，是我一直要是诉着想你的住址。我会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什么在血液流淌，化进生的形状，太多的顺利成长，带你到我身旁，随身你的指引，解开前世的谎，迷雾也不能阻挡，冲破黑暗的锋芒，任心匆匆忙忙，路过的旅途都是梦想，真相暗自生长，你的无热泪滚烫，去爱，去梦，去闯，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继续当中，说的是如果有你不喜欢的人喜欢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啊？有很多听众也在那回复，有不忘初心，然后他这样说，他说如果真的不喜欢那就拒绝下去了，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啊。是好像这时间就是万能的解药哈，就是什么事都交给时间就行了。还有 Happy 他说那就直接告诉他了，不要这样做就好了。哎呀，有喜欢你的人就不错了，咋还挑剔呢？还有听众他说，明明每天啊只有一个人会找你聊天，你也懒得回，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那也有听众把这个打作一个比喻，他说，就比喻我是一盆仙人掌，他老给我浇水，啊，就是你用的感情没有到位，没有用在点子上，对不对？还有听众他这样说，他说我一直想告诉他多次拒绝，不是讨厌你呢，也而是不想拖着你，也不想让你伤心，所以希望你能幸福，希望你能遇到更适合的男生哦。哎呀，还是一个暖男的感觉啊。所以这位听众他说他要匿名，不方便透露名字啊。 OK，那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欢迎到我们公众平台TJ 下划线 MyPM1005 留言，或者是搜寻我的新浪微博 ARY 留下电话号码，好运演唱会门票送给你，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喽，抓紧时间吧。

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势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见不见到就能够说 的，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I know,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It's all broken.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ing the song. Don't jump. Catch my heart. Do the good night. Just enough. Let's do. 속이좀와 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们看一下电影资讯。其实在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好看的电影啊。最近又看了一部，就是喜剧，国内很多喜剧人，比如说岳云鹏啊、郭德纲啊，还有孙越啊、艾伦呐、这些小品演员，他们之前上的是《欢乐喜剧人》，那这次也是特别的邀请到了憨豆先生，这次也是参演了叫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而且定档的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去上映。那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岳云鹏、郭德纲、张小飞、艾伦，这些可以说是国内最顶尖的喜剧人集体到澳门进行一个封闭排练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意外事件，那他们究竟如何应对呢？所以说这场喜剧人的澳门之旅将如何发展，还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1月28号全国公映。真的看了这个演员的名单还真的蛮期待的啊。 OK， 我们的好音乐继续了，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

你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啊？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有一位听众保明，他说被人爱是幸福的，天天叮嘱你吃饭喝水啊，病了会第一时间带你去看病啊，想什么都会实现，但就是嫌烦，嫌他唠叨，可是一旦失去了，就会很难受啊，感觉整个人都会被掏空，生活无从下手，所以呢被爱是幸福的，请珍惜哦。还有齐刘海的妹纸，他说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你不可以要求他不喜欢你啊，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告诉他不喜欢他很直接明了。真的，我真的发现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对爱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位听众呢，他匿名哈，他就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告诫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啊，千万别听别人说什么找一个喜欢你的人比你喜欢的人要幸福，其实这都是什么什么话啊，然后他说自己就是个例子，充满了痛苦啊。也是啊，如果两个人都不是很喜欢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受的，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对不对？还有位听众这个就比较开心了，他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位男生呢成天的骚扰他，后来就多次警告他，还找人揍他一顿，现在这人成了他男朋友。好像是生活缘分总是这么喜欢开玩笑哈。OK，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欢迎来官方微信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可以获得好运演唱会门票送给你咯。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能吃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快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多管外教口语、3至9词作文、语数外集训，5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是经历的时间。 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 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等你爱我，来自 Eason 陈奕迅，那真很符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对于那些你不喜欢的人，然后喜欢你，但是你又一个劲的拒绝，对于他们的内心呢，就是等待着你的爱。其实这今天反过来也是哈，就是会成为你喜欢的人，哎，不喜欢你是一种怎么体验呢？其实我觉得还并没有什么体验，因为体验了都是很难受香菇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情歌王子张信哲呢，一直是音乐圈里面的不老神话哈，永远都是一开口就能够用动人的嗓音直接心灵。那我相信每个人的回忆里面都有一首关于张信哲的情歌。不知道12月31号19点30分张信哲将会在奥运之城冰雪邀约北京卫视跨年歌会上带来哪首经典之作呢？不管是哪首经典之作，我相信下面这首歌一定是非常经典，一起来听听看。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MyFM 100.5。

啊，艾瑞你好。 啊，恭喜你啊，今天被称为幸运听众啊。 啊，好，谢谢。 嗯，怎么样，感觉开心吗今天？ 特别开心。 啊，那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是你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喜欢你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嗯，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心理负担吧。 哦，还有负担呢？ 嗯，对，因为就是本身我就是不喜欢那个人嘛，但是他他喜欢我，他就会对我很好，但是我就不需要那种他对我好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会也是耽误他的时间，然后我内心也是不接受的。 哦，就是你也是为对方去着想去考虑，对吧？就不想耽误他的时间，也不想耽误大家彼此的时间感情，对吧？ 嗯，对。 哎，这个让我好像想起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打个比喻啊，就是我是仙人球，他却天天给我浇水，这种感觉是吗？ 嗯，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人家对你的感情没有用到点上，对吧？ 嗯，对，就是我内心就是完全不能接受。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恭喜你啊，我们要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恭喜你。 啊，谢谢。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要挂断电话了。 嗯，好的，拜 拜。拜 拜。 啊，也是非常恭喜这位听众啊，他回答的还是算委婉一点哈、啊，但不管怎么样，恭喜你啊。没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儿呢我会有彬彬有礼互动环节，还继续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可以购买演唱会门票，那也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100.5。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 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旋律 ，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baby, baby, oh. Justin Bieber baby，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们这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呢，开始要点名了，当当当。OK， 看一下我们车友会俱乐部的成员。首先恭喜大香香，还有小伟、傻袍子、未命名、半日闲、福建胖子，还有快乐港湾、雪球、黄秀丽、轻狂书生，还有虾猪虾。OK， 我们同时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一些听众朋友啊，有蛋蛋熊、红色鱼尾、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还有小小蟹，还有懒叮咚龙龙枪、 Nicole， 还有宝明齐刘海的妹纸，不忘初心蜗牛姐 Happy， 以 Happy 为结尾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都开心哈。最主要的是待会儿我们要开始玩彬彬有礼，就在两首歌之后，好音乐继续。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阿

是这样呢。 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没错，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彬彬有礼，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这时候我们又要送礼了，鸡呀啊，依然是好运演唱会门票哈，这时候呢。其实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送好运门演唱会门票了，而且这一次也是最后送出这个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答对啊！我就出一个今天的题目，可以说相当简单，听一下吧。 春运的号角一代催是谁？为了能够回家刷票到天黑，12306全是黄牛，就算是下家还是一票难求。机票通通搞不到，哪怕站票一张也好，想回家吃顿老妈包的水饺。为了这票，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春运的票刷到我手舞足蹈，想要付款我网络卡爆，靠捧着泡面刷新抽脸，却发现票已被强制完一票。 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呢，真的是要靠撕心裂肺才能够唱出内心的那种表达，所以今天就不想做任何为难大家的事儿，可以说这个问题是都不用过脑的。希望更多人的去答对，然后把这个票送给大家。问题就是这首歌他们在唱的是什么呢？这么简单。 OK，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去留言，然后留下你的答案，我们将会抽取回答正确的朋友，获得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问题再说一遍哈，就是这首歌

起了灰尘，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成河流，你滋润了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够胆你就来，欢迎来到彬彬有礼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我觉得刚刚那段音频就不需要再去播放了吧？答案就很清楚啊，就是春运抢票难。哎，没错，我今天看了很多听众朋友几乎是全部答对了，所以大家都会有这个参与这样互动抽奖的一个机会。怎么还有听众回复是吃饭呢？明明是抢票，是春运难，好不好？当然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去抢票了嘛，不是抢郝云演唱会门票啊。这时候我们来滚动大屏幕。好，3、2、1，行， 看今天最后一位是哪位幸运听众呢？啊，这位听众他前面是一个符号，我实在是看不懂啊，但是后面有一个英文叫，应该是 Echo 是吗？恭喜你获得了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那在9点钟之前呢，请回复我们你的具体信息。今天其实说到了，春运的火车票抢票难，而且可以在这说一下哈，今年，在1月份，也就2017年，全国春运旅客呢发送量将会达到29.78亿人次，那其中铁路交通发送旅客预计达到3.56亿人次，同比增长9.7%，而且客流总量大，客流集中化，节前客流相互叠加，所以说2017年会被称为史上啊最难抢票年。太恐怖了，直接以往的时候可能买一些临近的一些车站可能会买到，今年临近的车站都买不到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大年三十的时候还在这直播呢。OK， 我们好音乐继续了，一说到这抢票的时候就难受想哭了，不管怎么样看运气了。 情人心越来 好男人呐、啊、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最近呢，据外媒报道，科学家准备给外星人打电话。哎呀，打电话怎么打？是那边有缺号吗？那从2018年开始呢，将会发送信号进入太空，而不是等待外星人联系地球。哇，好厉害的样子啊。霍金呢，他认为外星人存在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他指出，宇宙有1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含有数亿颗恒星。那宇宙如此之大，地球是不可能只是唯一生命的星球啊。他也说，我们真正的挑战是弄清楚外星生命长什么样子。我的天哪，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而且我想知道，当真正看清楚这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真的好吗？这我也不知道了啊。那到时候以后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看嘛，是不是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呢要交给董真，我为你带来 New Jersey， 我是 Harry， 下周见喽，拜拜。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看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理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将盲人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乎、哦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是难改变，哦，一遍遍难知道分贝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遍遍超越难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承认，哦，一个超越无限，超过安全界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在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乎、哦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点点难知道分别突破极限， 超越无限，超过安全界限，在安全上垒。